品质凯威富雷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永居。8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，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。

一生里跌宕，你我在重叠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缘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承受际遇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，无奈终于那天存在永远，怕风的吻空更是遥 没有人应该孤单，应该寂寞。

的眼光，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。细看你远被轻丝的发梢散落，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。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，如黎明晴风暖意及寄望，允许你每点凄清为你一世照亮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